5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節奏比較慢，咁我哋而家去就答一下啲網友嘅問題啦。你有啲咩問題啊？你啲網友 有網友啊，芬華兄咧就講話馮總有冇俾學生問過？咁係咪美國就係正義，蘇聯就係邪惡呢啲咁咧？咁其實我諗我啲學生就唔會識問呢啲嘢。 我係啊，我覺得問得出呢個問題都有一定嘅 sense 噶啦。 我一定價值判斷先係噶嘛。佢只要問一下個某個老師同某個老師係咪有呢、這個性行為啊？咁嗰啲嘢咯，大家對呢啲嘅遐想比較多啲，禁忌嚟啊嘛。 你哋喺我記得你阿 Oscar 媽嗰單嘢嗰陣時，你都有講過話，好似係你都講嗰排都講過話，好多左派學校其實嘅嗰啲校長啊或者高層啊，其實佢嘅個老婆都係佢當年嘅學生之類。 佢係啊，因為佢事實上呢啲所謂嘅咁樣近親交配咁樣概念嘅嘢咧，係冇辦法嘅。以前嗰啲左派人士咧，佢哋受社會打壓得好緊要噶嘛。即係例如去揾工係揾唔到工嘅，出去做 即係講緊左派，唔係而家今日唔係今日嗰啲新光頸 領嗰啲，黃浩明嗰啲柒頭啦，即係嗰啲係廢人。 即係當年喺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嘅外國左派 嗰堆咁樣咯， 即係去搞抗爭坐監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咁就又唔係施永青嗰啲喎。施永青嗰啲都係左派嚟嘅，即係施永青啊、梁國雄嗰啲都係左派嚟嘅。 佢之後就變，即係佢就背棄咗馬克思啦嘛。 係咯，咁由佢哋由托派變咗托柒派，咁呢個下回分解啦。而家你今日睇施永青嗰篇《施觀點》，咁就 唔錯啊！我覺得嗰篇 係啊， 佢講到嗰件事係點嘅係嘛？ 不過但係都好傾向法西斯啲嘅，乜咁講咧？當時嘅老師好多都會嘗試去同翻嗰啲自己嘅學生結為夫婦， 但係唔係好多而家，就算而家嘅做可能做官校嘅老師，其實都係因為本身工時好長，跟住又學校裏邊即係個圈子好細啊，所以學校裏邊識到嘅人就係咁上下噶啦。 咁但係你可以選擇唔結婚噶嘛？或者你可以選擇做第二啲嘢㗎，係嘛？即係例如你去麻雀館打麻雀，咁你可唔可以識朋友仔咧？例如你去即係提升下自己啊，去讀書會咁啊，會唔會識朋友仔？ 我覺得其實要擴闊圈子又唔係咁難嘅啫， 始 終都有方法㗎。 佢哋即 係就手嘅人係好難㗎嘛。 同埋即係佢要打破自己一個好有道德嘅框框，跟住走去做啲放蕩嘅嘢，係好難嘅。即係例如你無論你一間 喺老師嘅嗰個 mentality 裏邊係乜嘢叫放蕩，或者咩係唔 appropriate 咧？ 可能係一個老師無啦啦行出嚟 食魚蛋咁樣。 食著拖鞋食魚蛋。 我聽過人哋話著校服食魚蛋會俾學校鬧噶嘛？ 係啊，會啊，即係等同於喺街邊，以前啲街邊咧有涼粉賣㗎。 哦。 咁因為政府話咗呢啲係即係無牌經營啊嘛，咁就唔可以做呢啲違法嘅事情㗎啦。咁咯。我近嚟見過有個同事好似指責過啲同學仔喺條街度玩 Uno。 Uno 係啊，佢覺得喺公眾地方玩牌類遊戲咧，有機會係俾人拉噶咁咯。 即係聚賭嘅話，佢 係啊，好荒謬啊！ 唔係，其實我哋三個加埋控制，你三個喺度都可以話非法集結噶啦。如果警察想嘅話， 絕對 係 啊！ 嗰個標準就係咁撚低噶嘛。但係只要你喺即係我以前喺私校嗰陣時，雖然私校啦，但係我哋都喺度打，唔止打 Uno 添，我哋打咩啊？打錯大啲啊，所以即係讀完書之後嗰個錯大啲技術係進步咗。 手法同常識真係兩件事嚟嘅，即係有段時就係我哋可以用常情去理解啲嘢噶嘛。一個老師無釐啦間唱心急人上，可能都已經好放蕩啦。即係佢可能喺度跳住舞喺度唱心急人上， 破格咯。但係你有聽 Cookies 嘅 OK？ 有㗎 ，fans 嚟㗎，我係廣東歌 fans。 Cookies 出道嗰陣時係幾時啊？ 零零年 嗰陣時，其實我唔記得有 Cookies， 我知有 Cookies， 但係 我嗰陣時留意到嘅係 Shine 或者，因為我知係 Shine 咧，係因為阿 Paco 咧，係因為佢覺得 Cookies 有得捧，所以就將啲資源咧擺咗 Cookies 咯。咁阿 Shine 就不如發配咗去呢個台灣，然之後就霉咗好一排咁樣，所以好撚慘噶。其實 Shine 係好好聽嘅啲歌。 但係資源錯配從來都係香港嘅問題嚟㗎，即係我哋覺得嗰啲嘢有著數就抌錢落去嘛，冇著數就唔抌錢落去嘛。 唔係 ，Cookies 一定係回本回得快好多。 咁因為佢帶出糧出九份咧，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嚟㗎嘛。 係咁，佢可以分得好薄嘅啫，好咩？但係問題， 所以後期變咗四份。 嗱，而家阿 Steffi 仲已經變成咗即係。 又唔係曬糖啦， 又唔係氣苦嘅，佢係即係而家仲講緊啲人仲係講緊佢同方力申啲嘢有幾蒼白佢個演藝事業。 咁佢跳舞好似玩嗰啲搖搖咁嘅啫嘛，不知所謂，跟住唱歌又冇氣喎。 咁大問題，而家你去揾翻 Shine 出嚟開演唱會有人聽噶嘛？ 咁你鄧小華女士賣書都有人睇啦， 唔係咁多定少嘅啫。 香港真係好多俗臭之夫啊！你知唔知？即係攞住啲垃圾當寶啊，幾多咁嘅人，啱唔啱啊？ 我即係話， 而家明報啊，即係炒個安宇之後，嗰啲人呼天搶地。咁你知道其實幾多人攞垃圾當寶啊？好啲冇人睇嘅，其實。 我自己覺得安宇佢。我記得見唔有都寫過，即係安宇炒俾人炒嗰陣時候，都係講過話。其實而家嗰啲人咧，真係唔係好知邊個安宇。 係 啊。咁其實去呼天搶地嗰班，其實係安宇啲 friend 同埋以前嘅一班，即係特定意識形態或者特定年齡嘅人咁樣，仲要唔係多太多嘅人。咁但我見到佢而家安宇咪又屌翻，而家咪又即係又係變翻狗口長乜出象牙，即係佢講嗰啲乜鳩嘢六四嘅問題嗰陣時候又係。搭曬嗰啲自己嗰啲，即係啲人去講六四嗰陣時嗰啲咁嘅，記守護記憶啊，首先做人啊，乜乜乜嗰啲咩人性啊、道德啊，乜乜。但係人哋講到尾就係、是、你係咁發炮都冇撚用嘅，人哋嗰個 point 你都搞錯咗，人哋嗰個 point 唔係人哋唔撚去悼念六四啊嘛，人哋唔撚嚟嘅資源會咁解啫嘛。 所以教育同品味都有啲關係嘅。原本我哋即係受傳統嘅教育咧，即係會有啲殖民地美學咁樣教我哋嘅。 我真係冇啊！你嗰陣時，你真係你。董姓嗰陣時係咪仲係英籍口？ 唔係噶嘛，我一直都係已經受呢、這個，我係因為我一間左派學校度讀書。 啊，係咯，點會有啫？ 所以我係冇呢類咁嘅印象或者意識咁樣啦。不過，但係我有嚟自個天主教家庭，咁就反而對呢類咁嘅西方嘢會即係好複雜咯，好香港文化嘅培養方式嚟。係咯，就係即係溝埋啊嘛，就係、是、雜種咧。其實簡單話， 咁但係佢你喺我頭先講過啦，即係我頭先問你話喺左派學校裏邊講會唔會講六四咧？你話唔會嘅，完全唔會嘅。 呢喺我讀書嘅期間已經唔再講。但我知道曾鈺成做校長嘅時候係有直接請李柱銘上去講嘅。 咁佢 學校悼念六四噶 包容啊嘛。 不是因為純粹包容、啊、 包容不同政見， 在香港的共產黨裡面很多都是那些信仰趙紫陽思想的開明派的、嗯、即如果你知道處理外交問題呢，即共產黨是一個很複雜的政治組織的、嗯、因為它一堆垃圾數在一起嘛、嗯、那它當然有不同人做不同的事，那做外交的人呢，它一定不會找那些保守派、啊、那些即大陸死 Q 咗個陳雲咁樣，佢唔會揾嗰啲人做外交㗎。 有啲即係有吸引力嘅本身係，即係可能去外國都有唔錯嘅評價嘅嗰啲人。 最少係個開明嘅人先啦，因為佢如果唔係同世界接唔到軌㗎嘛。即係例如好似揾條陳毅出去做外長，跟住佢無啦啦空鳩人哋話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喎，跟住啲人咪以為你成為中國啲人都唔撚著褲咯。 非常之冇外交禮儀啊！即係用英女王嘅説話嚟講啫。 係啊，但係事實上都有啲國家係試過嘅，即係例如好似台灣咪揾個叫陳唐山嘅人去做外交部部長嘅，跟住就話新加坡係個避暑國家咯，即係呢類咁嘅即係出洋相嘅中國人係成日都做的。 唔係實際上係，但係你唔好咁講啊嘛。 但係佢哋 而家個細路仔周街俾人打黃泥嘅， 係啊，我覺得佢 即係佢呢個細路仔佢係折射出新加坡係幾咁不堪啊！ 係啊，係一個獨裁嘅警察國家咯。 佢好恐怖，我唔知佢而家仲係即係佢仲即係撐緊啲乜嘢，或者佢係想挑戰啦定係點？即係如果我係我嘅，我頂我即係頂唔順，我真係走去美國嗰度即係尋求庇護嘅。講真， 咁撚恐怖嗰件事係 一個人應該心吐不義先啱嘅，即係應該你喺嗰個國家出世係應該愛護嗰個國家嘅。 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哋而家可能係你講一啲你講可能我屌柒支聯會咁樣，會有唔少嘅人係即係有相同感嘅諗法啊嘛。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孤單，雖然你可能個勢力好好弱咁樣，但係問題係佢喺新加坡嗰度係冇人同情啊。 係啊。 即係所以有啲，我記得之前有佢嗰陣時俾人拉，即係李光耀，所以佢屌李光耀俾人拉，跟住有啲人就將佢同黃之峰比，我覺得哇，你唔好咁侮辱人哋啦。 係咯，即係佢呢個黃之峰係一個小政棍咁啫嘛。 同埋佢係受到 人哋真係小英雄， 受到好撚多人嘅恩姑姑嘅小政棍。 係。 人哋係一人敵一國咯，完全冇人幫佢嘅。基本上，我哋外面可能想幫，但係問題點？ 我哋都無從入手嘅，你所謂聲援嘅都唔知點。 係即係等於我哋喺香港維園嗰度建設民主中國，我點撚建設啫？係咪冇渠道翻去建設？ 係啊，咪唯有喺維園度建立個國家叫民主中國咯。即係除咗呢個方法之外，我真係諗唔到咩。我因為 即係喺呢七百萬人嗰度建立嗰個國家咁叫民主中國。 當時其實應該咁講嘅，喺文化大革命之後咧，好多中國嘅知識分子有反思過中國問題嘅。咁所以佢哋就拍咗套電視劇叫《河商》啊， 就觸發咗六四咁樣。 《河商》入面討論咗一個好關鍵嘅嘢嘅，佢認為咧，黃河文化、河流文化咧係唔 work 嘅，海洋文化 work 嘅，即係接受西方思想、拿來主義。 有啲人去諗緊中國點解會咁嘅時候咧，或者中國點解會變成一個咁專制、咁撚大嘅帝國咧，就係話治理河水啊嘛，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是。 但中國人的思維很喜歡一百零咁樣噶，即係唔係一百就係零，即係一係佢係中一係奸嘅，即係其實未必係 容易分析咯，我覺得 係咯，即係我哋都好容易會走向呢個咁嘅渠道。我記得我叔咧評論啊，有個前民航處長叫陸拱南，佢得一個字評論啫嘛，奸完咗噶咯。跟住我阿嫲評論司徒華中咁啊，咁啊完咗噶啦，即係佢唔會再評論啲乜嘢落去咯。 但我覺得我哋比佢哋嗰代進步喎，喺呢方面。 係啊，但係你要明白呢個小龍基因，即係呢種咁嘅人咧，係一定數量係多啲㗎。 多 啦，即係如果唔係，點解仲會有人睇無線嗰啲嘢啫？ 唔係，其實我係唔知道佢係有因先，又定有果先，即係有雞蛋先定有咩？係有專制帝國先啊，先養成咗一班奴才啊，定係有奴才養成咗專制帝國咁樣？ 應該有奴才先養成專制帝國嘅，因為我哋其實本身就係農民嚟噶嘛，我哋就係知足啊嘛。如果你睇個大地恩情咧， 我 容老爺係有智慧嘅，即係容老爺係知識分子嚟嘅。跟住下低嗰啲 講亞視嗰個 啊，係啊，冇錯，下低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啊，阿月阿嫂嗰啲啊，咁樣嗰啲咧，佢唔需要知咁多嘢噶，佢知道拜神唔可以玩嘢，佢知道唔可以行淫，如果唔係俾佢浸豬籠。 國安本位咯， 完咗噶啦， 大家做自己嘅嘢咯， 係啊， 做自己嘅，即係唔會有一個人係佢係睇通曬個局嘅，大部分嘢佢都明白嘅。 所以你話如果要全面推行民主喺呢種咁嘅國家入面是有問題的， 你覺得建設民主中國會發生什麼事？ 不就是會出現暴君出來，或者跟著就其實下一個動作就會出現好像菲律賓那些叫做 Bing Drink， 就是那些、有讀過書的人走了，人才外流，因為他那個政體實在太動盪了，太瘋狂了，他一定會推一個呢、將有錢人的錢納了然後派了去的， 即是民粹主義的。 是啊，好像、泰國咁咯， 啊他信啫嘛， 係啊， 他信佢贏係佢 立咗曼谷啊，啲錢俾曬南部啲人咯。 佢就係令到啲農民好撚中意佢。 係喎，幾廿蚊泰銖，跟住就可以去整容，咁你就可以改變你人生噶啦。因為你的樣子如何，你的生活也如何，咁你就可以咁樣解決到。喂，咁佢可以用呢個方法收買政選票嘛？一啲對於啲蠢人嚟講啊，民主政制係一個收買選票嘅最好方法啊嘛！你睇下今日，哇！而家我哋嗰個新選民登記嗰啲老嘢嗰個數目幾多啊？即係唔係話老嘢等於蠢人啦？只不過香港嘅老嘢就同蠢人嘅關係就非常密切。 唔係啊，我覺得廢老喺呢個係一個世界性現象嚟㗎。我見到人講 baby boom 啊， 一來佢哋以為自己好勁啦，其實個世界打到咁冷冷啊，梗係好撚需要你哋去建設翻㗎啦，所以好撚容易㗎嘛，其實。咁但係問題係一個人老咗 physical 上咧，佢已經係諗嘢慢咗，新陳代謝慢咗，然之後個人變得安逸咗，即係咁人又好撚賤噶嘛，就佢就會即係趨利避害噶嘛，即係嗰樣嘢唔嗰樣嘢辛苦就唔撚去做噶啦嘛，咁所以越養就越咁樣，咁所以其實未必係逢老必廢，但係廢就是、老咧就好多廢咯，我覺得。 這個 是合理的，我覺得是說得通的。 而且我們沒有一種犧牲精神，以前的人覺得生命是跟精液一起延續下去的，就是我的身體是給我子孫的，我子孫會享受到我子孫的身體，就是應該這樣說。他們族譜裡面，例如那些人姓鍾，永川鍾氏、鍾毓、鍾會的身體是跟我的身體一脈相承的，所以夏侯淳才不似探精，所謂的父精母血不可棄，他就是由頭到尾我覺得是延續一塊東西。所以他不 覺得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覺得呢，說人家絕子絕孫就很毒了， 是 因為生不到仔， 是的，是的，跟著但是他們就不會嘗試去破壞自己的後裔的東西 嚟去利益更加其他嘅家族嘅人 咁。但係我哋今日嘅世代就唔係嘅，今日世代其實根本是以單人為本位， 個人主義㗎啦。 佢都唔會理自己仔女發生咩事。 我唔會覺得，即係大家睇有睇高登嘅話，就有啲咩事就會話，大家就出嚟笑就話：爸爸唔好唔要我啊咁樣。 嗰類 啦，就大家係唔肯想要個仔嘅，基本上。 係啊，我哋今日嘅小孩都面對住呢個困難㗎，佢哋父母未必係可以承襲到佢哋自己嘢啦。即係例如你老豆做一個會計師咁樣先算啦，你未必可以承襲到㗎，係嘛？因為佢冇能力再喺屋企俾呢個教育你啊嘛。 嗯。 但以前點解會有啲醫生世代啊，或者好似本人咁，本人係一個教書世家咁樣， 點解可以做教書咁樣？ 係啊，咁點解可以咁咧？因為佢會喺屋企做呢啲嘢啊，即係例如喺屋企改簿啦，喺屋企備課啊，有啲時間同你講講佢自己做呢啲嘢嘅心得㗎。 咁佢有呢、這個啊？佢有心機，有時間去慢慢培養咪得咯，即係話其實唔係做唔到嘅，佢有啲嘢大多數人唔做啫咁樣。 但係都要陰陰濕濕咁話俾你聽，又做呢樣嘢其實係好㗎咁樣咯。咁你先會有趨向做到呢樣嘢嘛？同埋你見到哦，原來佢一放暑假就好得閒可以打麻雀嘅，咁你知道 開心 㗎，教書一流。 嗯， 咁樣咯。但係點知原來入咗之後發現咁大鑊㗎。 有咩大鑊咧？做老師 而家越嚟越忙㗎嘛，尤其是有校本條例之後咧。啱啱我哋講嘅家長勢力， 問題 家長勢力放大啊！咁你需要去追好多唔同嘅數字啊，你要跑夠某個數量嘅小測啊，做夠某個數量嘅默書啊，要做夠數喎！呢個係咩世代咧？其實嗱，如果我係個醫生，我冇可能要限制個病人要食夠某個數量嘅藥啊！ 你嘔咗咁多次，咪食咗咁多次啊！你嘔，你做一次未嘔啊？你唔該嘔埋佢，我開個藥俾你。 咁核心就係佢有咩病，你醫乜嘢嘛？咁唔係要去做呢個跑數字嘅嘢咯。但係我哋今日要俾人即係安排，睇下點樣教咧，就係會。 咁你咁你點啊？你都係話要照做噶嘛？ 有啲數字咪大家照做咯，有啲情況就用一啲自己方法做啊。即係例如用堂課形式處理一件事啊。咁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咯， 嗯， 係咯，即係當你一氣做嘅時候，咁啊冇咁辛苦咯。咁剪裁一啲數字咯，將官保嗰份就攞出嚟做咯。咁唔係官保嗰份就唔一齊用呢啲方法做咯。 會唔會有啲我記得我以前讀中學又好，大學都好啦，會有啲人嚟即係佢有啲即係可能係嚟自教局的人走嚟官課，即係俾分你有冇噶？ 係啊，有噶。以前其實一直都有嘅，我哋有督學制度噶。督學制度咧就係攞嚟保障嗰個教質素嘅。咁而家就唔係噶啦，而家就攞嚟互相即係挑剔嘅。 嗯， 即係例如我望見你寫黑板，你漏咗寫日期喎，咁佢會提醒你咁咯。咁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叫考職制度嘅嘢，即係 appraisal 啊，咁佢就會嘗試去用啲咁嘅考職咧，例如你改簿佔仔細啊，有冇回饋學生啊，你上堂嘅時候有冇按照用小組嚟處理一啲問題啊，有冇運用科技啦、啊，有冇適切回應學生嘅問題啊，呢啲咁啊，嚟講完呢啲嘢咧，你知道唔係人話你啦，擺明鬼上身先講到啲咁嘅説話嘅，咁但係佢就做緊呢啲嘢咯，一年啊最少係做一次啊，年年執一劑啊，幾好。 即係頭先我哋有少少查到六四，即係河商嗰樣嘢啦。咁即係我哋講翻文革嗰樣嘢啦。即係你對呢文革呢樣嘢係點睇咧？即係你一個歷史人。 之前有講過就係關於新文化運動同文革係有關係嘅。 都係嘅，可以咁講，可以咁睇嘅。 一種愚者嘅反撲。 嗰種咁激動嘅否定，其實係有傳承嘅。 一種蠢柄嘅反撲。 嗯。 即係嗱，其實我哋啱啱從 嗰個教師嘅壓力嗰度講。 喺我眼中，馮總都係一個幾傳統嘅人嚟嘅，喺知識上面。 我絕對傳統嘅，我受傳統嘅即係甚至學術嘅訓練都係從傳統嘅，例如學古文，我係用版本學嚟學嘅，即係一堆重新標點符號嗰啲啊。 嗯。 咁例如嗰啲咯，睇唔同明代嘅某本書同清代的某本書，大家對照。咁樣嚟學，咁係絕對係經過由傳統嘅學咯。咁傳統學習之後，你就會有一種區隔啊，因為你會發現有一堆不學無術嘅嘛，即係完全佢唔知道就口默默嘅人嘅，咁係會有呢種。咁但係咧，口默默嘅人因為成本低嘛，人數一定多啲噶。咁如果從報文角度嚟講，咁佢就一定會係成功。咁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喺五四運動時期咧，佢哋發現咗用學生圍住嗰啲官員嚟打咧係有效啊嘛。嗱，當時個做法係啱噶，因為你打個狗官啊嘛，咪啱咯。咁去到後期咧，文革就係因為阿毛澤東咧，1966年5月16日嗰段時候咧，嗰個516通知發出咗之後咧，咁就開始反天覆地，因為佢要奪權啊，佢要令到阿劉少奇冇得撈。咁劉少奇有效果，毛澤東冇效果，咁佢要懟冧佢啊嘛。 佢講個效果係即係話 經濟改革嘅， 即係毛澤東佢好激情浪漫咁樣搞呢個社會主義，咁就搞到餓死唔知幾千萬人咁樣。 佢不停製造啲人禍出嚟， 咁又搞到佢就迫於壓力，所以要退居幕後啦。咁就揾阿劉少奇嗰啲人搞啲正常少少或者中間少少嘅經濟政策咁樣。 因為始終經濟唔係個個都識搞啊。 冇噶，即系佢浪漫得滯啊嘛！ 一個保守人就搞唔到經濟嘅，其實，因為其實係要崇尚自由，即係釋放生產力先會有經濟界，即係 道家咯。 係咯，其實所有休養生息都係鼓勵。 咪你自己搞咯，係咪先？有利益你就自己會搞啦，即係好過外用一隻手操縱，你自己無人依手操縱。 如果你睇香港而家嗰個紅酒發展市場咧，係好旺盛噶。個原因就係因為唐英年廢咗紅酒税嘛。 嗯。 系啊，咁呢個就係即係當時嘅做法咯。 喂，屌佢根本大撚細大細超噶嘛，基本上佢嗰陣時狂加煙税、酒税就唔撚就免咗。咁講咩啫？你自己中意飲就嗰 咁但係唔係嗰客觀效果就做咗令到紅酒市場強旺。 有得撈，係啊！我而家見到嗰啲商場都多咗嗰啲賣酒啲鋪頭㗎。係 啊， 你唔會見到有煙草商㗎。 喂，之前咪有個好荒謬嘅曾俊華出嚟話多咗人飲威士忌，所以經濟好咗啊嘛。 唔係應該調翻轉咩？ 咁梗係啦， 經濟好咗先多人飲威士忌。 冇錯啊， 我冇錢點解飲翻嘢威士忌？ 又咁講咧，供應真係多咗嘅。 嗯， 喺文革時候咧，佢哋就反精英主義，即係好似比較似今日我哋而家香港嘅。咁當然啦，嗱，每一次即係所謂嘅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啊！嗰啲所謂嘅精英咧，佢係咪真係咁精英先？即係例如好似柳亞子嗰啲去奶啊毛澤東嗰啲，係咪真係精英啊？ 我之前睇到有一個好叻嘅，佢講佢嘅人就係喺民國時期已經開始寫嘢做學問嘅，嗰、那個叫佢寫嗰本咩中國咩思想史傳，唔知咩咁樣。 嗰陣時有難啊嘛， 就話佢之後係又賴毛澤東啦，跟住又賴江青啊，即係佢係墮落到不得了嘅。 咁先生存到嘛？ 係啊， 係啊，你睇下馮偉光先生。 馮偉光佢 咁當然佢本身係契弟啦。 係佢冇轉跑道，佢只不過喺唔同跑道嗰度服務國家。 咁唔係，但係你而家你嘗試俾機會教協嗰啲人啦，可能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㗎。 都係愛國啫嘛，以愛國嚟 justify 一定得㗎。 係啊，咁始終中國人嘅氣節係好差㗎，氣節係知識分子先有㗎嘛。咁佢哋都本身冇知識嘅人嚟㗎啦，咁點會無釐釐間有氣節啫？ 我諗嗰個原型係一種可能春秋戰國嗰啲其實貴族嚟噶嘛。 係啊，其實知識分子或者掌握知識嘅人一直都唔係普通人嚟噶。 嗰啲人可能自己就算自己想投共或者投敵都好啦，佢都可以諗埋自己家族聲譽啊。 係 個國家即係可能個即係可能嗰個晉國咁，晉國上下嗰啲人個面子啊呢啲嘢其實佢要顧啊，咁所以唔係咁即係之後我越講緊話即係封建。滅亡咗之後，即係用一個正常啲講法嘅，就係封建滅亡咗之後，進入咗即係中央集權嗰啲嘢之後，咁其實去幫個皇帝手嗰啲已經唔係貴族啊嘛，貴族慢慢消逝咗啊嘛。 或者咁講啦， 如果啲平民， 所謂嘅貴族，佢係一個執政集團嚟㗎。 嗯， 即係例如好似唐朝嘅丞相咧，大部分都係執政集團嚟，咩崔胤、 關陇嗰啲咯。 佢本身係一堆貴族嚟㗎，你唔係貴族，其實你做唔到丞相。 或者咁講，你唔如果你係一啲輕浮之士嗰啲咩牛爭魚嗰啲咧，你上到去其實你冇政治實力噶， 喺我喺我嘅理解之中，係去到唐朝都仲係貴族都係好有權力咯。 去到明朝都仲係貴族有權力噶。即其實應該咁講啦，去到今日啊，都仲係貴族有權力噶。不過只不過邊啲人做貴族啫嘛。 哦，係，但係問題係有一個連續性嘅，即係但係去到可能係宋啊咁嗰啲，其實過去嘅嗰啲集團已經消逝咗。 但係河北集團咪繼續喺度咯，即係其實佢哋區位導致咧集團就會出現嘅。即係其實點解會有貴族？因為經濟力量導致係貴族嘛。 嗯。 即係今日嘅共產黨新貴咧，就係全部都係權力導致到佢嘅經濟優勢嘛。咁所以咪成為新貴咯。 嗯。 即係用權力維持成為嘅新貴，新貴嘅。 嗯。 咁當時喺文革時候做嘅呢啲嘢咧，就好瘋狂啊！因為毛澤東講啲嘢係用啲違反邏輯、違反理性嘅一啲嘢去做嘅， 但係全國都聽。 係啊，好白痴啊！亦都有好多擦鞋仔去做啊！你見到有啲紅衛兵啊，嗰啲咧佢哋會主動做呢啲嘢嘅，去天安門做大串聯啊，即係走去包圍天安門，跟住喺度狂呼啊，蕭生好嘢，多謝蕭生咁樣。咁跟住咧就去多謝毛澤東咁樣噶。 唔係，但我聽過，我有聽我講法就係話，點解佢哋咁受呢套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嘅後生仔係成長於中共建國之後，喺所有嘅傳統嘅風俗學問呢啲嘢全部冇撚曬之後，或者開始唔再講嘅時候出世嘅一班人。 同埋毛澤東係一隻吹簫高手嚟喎，即係可以舐到你個個好嗨咁樣咯。即係佢寫一封信去回啲紅衛兵。就話佢哋係堅定嘅反黨堅定嘅唔知乜乜乜嘅 反贏反走資咩反 係咯嗰堆咁嘅廢話，嗰啲八股都冇背嘅，咁佢就講話呢啲咁嘢，咁嗰啲人咪越嚟越 high 咯，所以先會有啲中即係大過嗰班紅衛兵嘅人，就叫知青，就話要上山下鄉做唔同嘅建設噶。 但我覺得係好恐怖嘅，即係中國人唔係話呢個災難本身恐怖，而係。而家啲人講翻呢件事咧，係用一種好魔幻現實主義， 甚至有啲人覺得呢樣嘢津津樂道。 係啊，有而家睇咗有啲反而憶苦思甜添嘛，覺得哇，當年都好撚艱苦，不過而家睇翻都有都幾苦樂參半嘅呢種思想真係好撚恐怖。 大陸嘅網絡論壇入面有啲支持薄熙來嗰啲係會歌頌呢件事， 就係懷念翻以前即係三面紅旗啊，或者嗰啲咩文革、啊。 今日喺香港嗰啲大媽舞都係做緊嗰啲嘢噶，文革嗰啲歌嚟噶嘛。 所以我覺得佢哋喺度話啊，而家啲後生仔未經歷過英國統治咧，就喺度懷念。哇，大佬你經歷過文革都懷念你仲撚恐怖。 係啊， 人哋幻想得好啲啫。你知道點幾撚恐怖，你都幻想翻佢。 咁嗰陣時又未至於完全冇好處嘅，嗰陣時搭車唔使錢嘅。 即係全國運送你去嗰度，去北京咁樣。 唔係任何地方都唔使錢㗎。係 啊， 係啊，跟住所以佢哋會無釐釐間去開會咧。 唔係講真，你唔會維持得耐㗎呢個咁嘅無貨幣經濟或者無經濟嘅經濟啊，係咪先？ 但佢又會無釐釐間會煮面俾人食啊，咁樣喎，好恐怖喎個社會，即係佢哋係會。你想象唔到嗰陣時係發生緊咩事嘅，因為 呢個一個謎咯，我覺得永遠都係。 係啊，我之前 究竟係點會 work 嘅？點解會信嘅？點解會可以發動到嘅？ 一群黐咗線嘅人都唯有咁樣理解啦。因為佢會例如佢住喺村口咁樣，佢就會無啦啦會打水俾曬成條村嘅人喎。 但係呢樣嘢係唔持續得耐噶嘛？唔係，但係我 據悉，我知道呢個打水嘅故仔係由五六年開始做到七六年，二十年嘅做咗。 我知道文革嗰樣嘢都唔係話。真係令到我哋就是、中國人變成我哋而家認識嘅中國人，係、反而係六四之後，所有嘅嘢都唔同曬。 我咁講啦，喺七六年之後，中國面對咗另一樣嘢嘅，就叫改革開放啦。先講七六年最核心係咩咧？即係七六年咧，就係毛澤東死 Q 咗，咁咧就葉劍英咧就七步四人幫啊，咁跟住就擁翻鄧小平上台。咁鄧小平咧就初頭係因為開明派嘛，咁佢就有個叫胡趙鄧體系嘅。就係、是、胡耀邦、趙紫陽同埋鄧小平咁啊，三埋一體咁樣就處理一啲問題啦。咁鄧小平咧就抽翻自己出嚟，咁就同嗰堆老嘢咩，即係我哋講咩陳文啊、博阿波啊， 就搞掂咗趙紫陽咁樣。 係啦，唔係嗰堆人變咗白老，就做一啲顧問體系嘅，叫中央顧問體系制度。咁佢有退休概念啊。嗱，其實呢個同今日嘅中國政治絕對有影響嘅。 嗯， 即係就係因為有退休呢樣嘢，所以就中國。 而家點解會有胡錦濤嗰種腐敗？點解會有習近平呢種腐敗啫嘛？因為佢有限數嘛，獨裁者佢唔會玩死自己國家噶。 即係佢喺退休之前咧就撈盡佢。 係啦，因為佢知道啲底嘢，大家就掘完啲錢，梗係走佬嘛。講翻嗰個八路體系同埋胡照鄧體系，佢哋嘗試搞改革開放。有啲香港嘅作家咧，例如好似金庸啊，喺嗰啲時候咧遊覽大陸噶。他們發現有大陸的人道德水平高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方， 在他眼中是很高。 例如你去北京旅行，你去搭巴士，那個巴士司機知道你追緊巴士，他可以停低架巴士等你過來上車。 我覺得在他眼中很淳朴啊，中國人 是啊， 有一種即是古風啊，即是我覺得即是話那些咩咧，去到即是禮失求諸嘢啊，話去到可能是是外族發現原來他們還有一些很古朴的道德這樣。 我認識的左派人士有些是不出糧的， 是的，這些 不要錢的， 這些 咯，那是有這些人 令到金融這班在這個同臭的香港那裡 就洗禮過的人就覺得有一種很美好的幻想對中國，其實是不能正常的嘛，是這樣。是 但是蔡素玉啊、馬力啊那些人認識的中國就是這些中國， 苦行中 國，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要愛國？即係我哋理解嘅中國，咁計而家即係 現實之中嘅中國啦，當然 係咯，即係萬劫不改的國邦啦。 嗯， 咁咯，咁 地獄鬼國咯， 係咯，就地獄鬼國。但係佢哋嘅理解係一個烏托邦嚟，一個美好嘅世代嚟嘛。 咁但係呢個烏托邦點樣結束咧？我諗就去六四啦，真係，其實真係㗎。 係啊， 所以唔係話唔重要嘅六四。咁我哋陣間講呢個問題，我哋可以廣告先。